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这下再顾不得其他，陈宫并作几步纵身攀上石壁，并回到原来的通道之中。此时慕容庆和沈乔那边也正好将猴群杀了大半，逼退猿猴首领，而燕无师不知触动了墙壁之中哪个机关，断龙石从头顶倏然降下，众人趁机后退，巨石将他们与猿猴分开，也让众人得以喘一口气。但陈宫现在满心都是自己中毒的事情，哪里还有空管猿猴的事情。慕容庆见他神色惊恐，忙上前搀扶住他。 快快，你身上有没有带解毒的药？ 主公，这是解毒的药。 青紫色已经开始往手腕上面蔓延，他在崖底已经吃了不少，但都没有效果，现在只能将全部希望寄托在慕容庆身上。但解毒的药丸原本就不是万能的，慕容庆有的，陈宫肯定也有。在吞下了好几颗药丸依旧无济于事之后，陈宫已经濒临绝望了。他没有想到自己费尽心思终于达成了目的，却要因此丧命。他将沈乔当作最后一根稻草，望住对方的眼神里满是期望。 沈道长，沈道长，可有法子解我的毒？ 你刚刚只是下了悬崖，到底如何中的毒？难道下面有毒物？ 是那些玉髓，那些玉髓有剧毒。你能不能救救我？我听说玄都山炼药也是一绝，你是掌教，肯定有许多办法。若能救我，我定会倾囊相报的。 我出来的匆忙，又被你要挟至此，根本来不及带什么解毒的药物。 其实早在你答应与我们同行的时候，我就命人将那老者放了，他现在想必已经回去与他孙女一起了。你若还不放心，等回去之后尽可拿着这枚玉珏去王城里的云来客栈找人，那东家收了我的银钱，将人暂时留住，就算他还没放人，你拿着这枚玉珏去也可以让他放人。我知你是君子，从前也多次救我，这次让你同行纯属是不得已而为之，并无伤人之意，还请你看在咱们旧日的情分上救我一命。 我当真没有解药。 这话一出，陈宫顿时面如死灰，他试图运功将毒素逼出去，但真气运行反而加快了毒素侵入的速度。眼看着青紫色已经快要到达手肘了，陈宫咬咬牙对慕容庆道： 快将我的手臂斩下来。 你为什么不问问我有没有法子？ 燕宗主有办法。 你们与那些猿猴搏斗的时候应该早就注意到了，他们的指甲锋利带毒，所以一旦挠到身上，伤口就会红肿发痒，那样锋利的爪子必然要时时磨砺。这里可供选择的岩石不多，这些猿猴守着的玉髓就成为了最佳的选择。他们时时将爪子在上面磨拭，却没有因此染上剧毒，那是因为这种剧毒在方圆一里之内必然有相克之物，就像这古城里的蜘蛛和猿猴一般。 燕宗主的意思是，主公这毒有解药？ 玉从容，是不是玉从容？快，你们去附近看看有没有玉从容。 是。 主公，果然有玉从容， 拿过来，快拿过来。 陈宫大喜过望，沈乔忍不住看了燕无师一眼，后者双手拢袖，半身隐在阴影中，显然没打算吱声。慕容庆叔侄将那几株玉葱茸悉数斩断带过来，陈宫看也不看一眼，囫囵吞枣就往嘴里塞，但奇迹没有发生。一刻钟之后，他的右手依旧疼痒难忍，青紫色甚至逐渐加深，已经从手肘往上蔓延，快要到达肩膀了。陈宫脸色清白交加，几乎也要与手臂相映成灰了。 玉葱茸的确是解毒之物，但它的枝叶无用，唯一能解毒的是它的果实。那些猿猴一代代也正是服用了果实，才不惧玉髓和蜘蛛的剧毒，得以生存在此处。这里既然是若羌的祭台，这些猿猴说不定是当年若羌人训练用来看守玉髓的。你们瞧见那只猿猴首领了吗？他已经渐渐演化出人脸轮廓，可见心智狡猾非同一般。 这一段话本是饶富趣味，可惜说的人一板一眼， 平淡无波，陈宫哪里还有心情听他细说这些猿猴的来历，若换了平日，只怕早就勃然大怒，让慕容沁将人拿下了。可这时命门被人捏在手里，他只得忍气吞声。 看来燕宗主已经将那些果实都摘下来了，不知你想要从我这里得到些什么呢？只要我能办到，悉听尊便。还请将玉从容的果实给我。 你知道我要什么？ 他偏偏就不明说。陈宫了解沈乔，他知道对方是君子，君子妻之以方，所以在与沈乔交锋的时候，他屡屡占了上风，但对燕无师却不能这么做。此人任意妄为之名早已人所共知，谁也没法用常理来揣度推断。陈宫知道他没死这个消息在这里也根本没法作为把柄威胁，反倒是对方手握玉葱蓉果实，眼下就成了他的救命稻草，他还想垂死挣扎一下。 燕宗主若不明说，我怎么知道？ 你猜我能不能在你的狗妄动之前将果实毁掉？你若肯冒险，我也不介意试一试。 你要的是太阿剑里面的东西。 燕无师不语，陈宫无计可施，只得用另一只手将藏在怀里的薄片拿出来递给燕无师。 玉从容呢？ 嗯。 你早就料到我来这里的目的，所以特意赶在我们之前拿走果实，以此威胁我。 太阿剑为陈俊谢家之物，剑柄本来就是中空的，但因锁住晶铁极为罕见，坚硬异常，若要在剑柄中藏东西，就只能以天外奇石强力先将剑破开，再花大力气重新铸造。此剑遗失之后再无踪迹，直到吐玉魂王城重现。 陈宫吃下玉葱蓉果实之后，终于感觉身体不再那么难受了。等待毒素消退的过程有点漫长，他只能借由说话来转移注意力。 所以你一看到我拿着这把剑，就知道它已经被人拆开又重新锻造过了。而且因为我直奔若羌来寻找玉髓，你也能猜到我是为了破开这把剑拿出里面的东西。所以你提前将玉从容的果实都扔掉，自己留下几枚，好等着我中毒的时候要挟我交出东西。燕宗主就算是受了重伤，这份心计算计同样也让人望尘莫及啊。 卑鄙无耻，坐享其成。 燕无师冷笑一声，不屑与他们打嘴仗。慕容沁身形微闪，直接跃身上前，想要将他拿下。不料沈乔却忽然出手，横剑当前将他拦住。两人交手数招，慕容沁发现自己竟从沈乔身上占不到半分便宜，不由暗暗吃惊。这个在出云寺里还手无缚鸡之力的瞎子，短短一年时间竟已恢复如斯，令人不敢小觑。就在沈乔这一挡的间隙，燕无师已经闪身没入黑暗之中。 他不见了。 什么？ 主公，这里好像有个机关，但拉下来也没有动静啊，必是他在另一边控制住了。 身后便是断龙石，且不说这有千斤万斤之重的断龙石截断了他们的退路，就算断龙石能重新升起，石头另一边也有猿猴首领和毒蜘蛛在等着他们。众人不是打不过，只是需要耗费太多精力。想想那些无孔不入的蜘蛛，每个人都打心里发毛。前方就是悬崖，悬崖下面则是成片的精簇玉髓，美则美矣，可又不能当饭吃，这些东西还有剧毒。看过陈宫方才的惨状之后，再没有一个人会对这片红玉髓起贪婪之心而自找麻烦。也就是说，他们眼下被困在这里，前后无路，出不去了。慕容逊一枪邪火发不出，冲沈乔吼道： 沈乔，你现在满意了？ 你们先四下找找有没有其他出路，燕无师能从这里出去，我们也一定可以。 走吧。 沈道长，恕我直言，燕巫师先前被五大高手围攻受了重伤，此行你本可以不必带他，却因为我说了一句这里可能有玉葱蓉，还是将他带了进来。这份恩德莫说放在朋友身上，就是对陌生人都足够感激涕零了。可他现在拿到了玉葱蓉，连带我的薄片，非但没有将你一并带走，反而把你丢下独自离开。你不觉得冤，我都替你不平。 如果我施恩忘报，你现在欠了我多少，又该回报我几次？当年在破庙里，若不是我出手，你如何能打得过那帮地痞流氓？后来在出云寺，若没有我，你早已死在慕容沁手下，又如何还能像现在这样对他们颐指气使？可你回报了什么？是带着穆提婆来找我，还是以波挪祖父要挟我与你一道下若羌古城？ 我， 你我本不是同路人，从前不是，往后也不会是。 哼，你倒是清高无比，可你落得什么好处了？我有今日的一切全是靠我自己努力所得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？不妨告诉你吧，我生来就有过目不忘、过耳不忘的本事。上回在出云寺，虽然我当时识字还不多，却硬生生将你念的都记下来了。在场那么多高手，谁又会想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竟然能做到他们做不到的事情？穆提婆凶狠残暴，被他宠爱的人都活不超一个月，许多更是下场凄惨，我却凭着我自己的能力让他将我推荐给了齐主，这才是我真正的晋升之阶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